第184集外传甜心19，算是补偿他的。罗瑞开心了一整天，晚上快打烊的时候，温小辉来找他了。罗瑞腻歪地抱着他，跟他说自己和秦子娇如何如何了。温小辉也很为他高兴。 虽然想到你会比我先摆脱处男之身，有一点不爽，但我还是祝福你，赶紧把它办了，别浪费时间。 罗瑞用力点头。 一定不辜负组织对我的期待。其实我这次来也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。 什么呀？ 工作室派我去美国进修一年，7月初走。 哇，好厉害啊。 温小辉在京城最知名的一家造型工作室工作，现在也算小有成就。恰逢工作室股权变动，温小辉跟对了人，留下来之后自然就得到了重用，这可是个相当好的机会。 可是这样我就一年见不到你了。不过没关系，我会去找你玩的。 从那个学校镀层金回来以后，我的身价就要翻倍了。你看看这10年来你的头发都是我承包的，以后我做一个造型上万的时候，你得欠我多少钱呢？ 人在肉长嘛。 罗瑞朝他飞了个吻。 切，丁丁太小，我不要。 我才不小呢，我是正常尺寸，你也没大到哪儿去啊。 嘿，我要那么大干嘛？我老公大就行了。 你老公在哪儿呢？哪儿呢？ 罗瑞夸张的左顾右盼。 小贱人，有了男朋友就跟我炫耀是吧？ 哦对了，你呀摸都摸了，手感如何呀？ 很好。好你妹啊，瞅你那没出息的样子，都到了那种地步了居然都没做完。 他也害羞嘛。哎呀，慢慢来吧，这种事也急不得。 怎么急不得？换了我早把他办了。 哎呀，早晚的，你放心吧。哎对了，你生日怎么过呀？在家开 party， 我请了他和他妹妹还有店里的员工。 我带洛伊和黎大哥一起去吧。 好呀。想要什么礼物？看上个美容仪，你买给我吧。 好，秦子娇送你什么呀？ 不知道。哎呀无所谓，他送什么我都喜欢。 温小慧翻了个白眼。罗瑞为了自己的生日 party 着实费了番心思，平时他都是跟温小辉和一些朋友去吃个饭唱个歌，可现在有秦子娇就不能这么敷衍了。他采购了一堆东西，和温小辉把房间重新布置了一遍，为了方便瑶瑶的轮椅通行，还对家具和格局进行了一些改造，甚至为此换了一块地毯。到了生日当天，温小辉请了一天假，店里提前打烊，姑娘们也过来帮他准备吃的。等下午客人们到了的时候，所有东西都准备完了。洛伊和黎硕几乎是前后脚到的。洛伊对黎硕有些冷淡，黎硕倒是没什么察觉，进屋不到10分钟就把姑娘们迷得晕头转向，多看他一眼就脸红。罗瑞撞了撞温小辉。 黎大哥还是这么受欢迎啊。 是啊。 哎，你们俩进展怎么样啊？ 不好说。 不温不火的。 哎，随缘吧。 洛伊好像不太喜欢他。不会是吃醋了吧？ 哎，别瞎说。 门铃响了，罗瑞眼睛发亮。 一定是子娇和瑶瑶。 他冲到镜子前顺了顺头发，就跑过去开门。果然是秦子娇和瑶瑶到了。瑶瑶一见他就露出漂亮的笑容。 嘿，罗老板生日快乐。 谢谢。 罗瑞朝他一笑，又朝秦子娇眨了眨眼睛。两人合力把瑶瑶的轮椅抬进了房间。罗瑞站在秦子娇身边。 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的男朋友秦子娇，这是他妹妹叫瑶瑶。 这屋子里大多是 gay 和姑娘，倒也习以为常，纷纷配合着起哄了两声。秦子娇脸上的表情很平淡，只是点了点头。 瑶瑶， 你想不想去厨房看看？姐姐们在给蛋糕做装饰呢。 啊，等等。 瑶瑶从自己的书包里拿出一个礼盒。 罗老板送给你的礼物是我自己做的哟。 谢谢。 罗瑞拆开礼盒，是一个缝得很精巧的小熊。 哇，你自己缝的呀，这么厉害。 瑶瑶笑得眼睛弯成了月牙。阿然把瑶瑶推去了厨房，一群年轻女孩子有说有笑的，看上去很是开心。 跟你们这帮年轻人在一起，我感觉自己都变得有活力了。 李大哥，你也就二十多岁，不要装深沉好不好？小妈，你既然都把瑶瑶的礼物拆了，把我们的也拆了吧。小爷花了这么多钱，你总得卖个笑吧。来了。 罗瑞搓着手走了过去，把礼物一一拆了。店里的姑娘们送的都是他们工资承受得起的。罗瑞从小家境好，对钱没有多少概念，并不在意礼物的价格，只在乎心意，所以他每拆开一个都特别开心。温小辉送了他那款他想要的美容仪，乐意送了他一双耐克的限量版球鞋，一看就是温小辉挑的。黎硕出手向来大方，尽管两人并不熟人，也送了他一副名牌的墨镜，把罗瑞弄得特别不好意思。礼物都拆完了，温小辉把目光移向了沉默的秦子娇，那眼神就是一副你要是敢没准备，小爷弄死你。秦子娇从瑶瑶的背包里掏出一个不小的方盒子，递给了罗瑞。 送你的。 哦。 罗瑞心脏砰砰跳，心想，不会是戒指吧？形状倒像是戒指盒，但是似乎大了些。他拆开盒子一看，里面赫然躺着一块表。 我去，伯爵啊。 Slime Light 系列，很漂亮。 罗瑞颤抖着看着秦子娇。 这个你怎么送我这么贵的东西？ 没关系，你喜欢就行。 不是，这不是喜不喜欢的问题，这个太贵了，我觉得我…… 哎，我替他谢谢你啦。 温小辉朝秦子娇一竖大拇指。 小哥，你可真大方，对媳妇大方的都是真男人。 温小辉说着就拿出来要给罗瑞戴上。罗瑞缩回手，满脸通红。 小辉。 温小辉瞪了他一眼，用眼神示意他把手递过来。 不好。 温小辉拽过他的手，硬给他戴上了。 小哥眼光不错，真漂亮。 罗瑞感觉像做贼似的，浑身难受。他想着，还是找机会把手表退回去吧。他和秦子娇在一起不过三四个月，就收这么贵的礼物，简直太不像话了。秦子娇的表情一直很平淡，跟平时无异。晚饭开始了，众人有说有笑地吃了顿饭，然后开始唱歌跳舞狂欢。瑶瑶习惯早睡，到九点多就困了。秦子娇说要把瑶瑶送楼上休息一下，罗瑞让她把瑶瑶放在自己房间。两人上楼之后，罗瑞跟他们疯玩了一会儿，突然觉得不妥，自己应该上去看看的，于是他倒了杯热牛奶上楼了。楼下很吵，他的房门虚掩着，里面露出微弱的光，脚步声被唱歌的声音淹没了。直到走到门口，他才发现瑶瑶还有谁两个人在说话。他刚要敲门，就听到了自己的名字。罗瑞怔了怔，不知道怎么的就躲在了门边，竖起耳朵听着。 你这样怎么跟爸妈解释啊？ 就说丢了，没什么可解释的。 哥，一下子丢了30万呀，小孩子都不会信的好吗？爸妈要是不查就算了，一查肯定会知道你花了30万买了块表。你要是自己带也就算了，可是 你就别操心了。 秦子江摸了摸瑶瑶的头， 要不我带你回去吧。 卢瑞心里更加忐忑了，想着明天一定要把表还回去。 我都不困了，我也很喜欢卢老板，你想送他生日礼物我也很赞成，可是你也没必要买那么贵的吧，我估计他都吓到了。 秦子娇沉默了一下， 算是补偿他的。 补偿？什么意思啊？ 生日过后我会跟他分开，那块表就算补偿他的。 啊，什么？ 罗瑞浑身如遭雷击，顿时僵住了。 为什么？你们吵架了吗？ 没有。 秦子娇的声音冷静的就像二月的河水。 那为什么？ 当初和他在一起就是个错误，不能让这个错误继续下去了。 哥，你在说什么呀？什么叫错误？你不喜欢他吗？ 秦子娇的声音变得愈发低沉。 别再问了。 你怎么能这样啊？罗老板该多伤心啊！什么叫错误啊？你，哥，你怎么能这样啊？至少得有个原因吧。 我不喜欢男人，这个原因可以吗？ 哥。 罗瑞躲在门边，眼泪狂涌而出。他用力咬了自己一口，趁着楼下的音乐狂飙时，悄悄地下楼了。